啊，入宫内廷掹唔到啦，咁啊照样同呢个皇帝复命啦。咁啊，当时神宗皇帝啦，佢知道啊，佢话呢个咧真正啦系皇太后梦中啊所指导佢嘅所谓高僧，咁啊因此咧，佢哋以一个皇帝嘅身份啊，即刻去到嗰个门前。咁啊，恭恭敬敬咁啊，合一个手掌就问呢一个茅孔师傅啊，佢话你既然来到我哋呢个宫殿嘅内庭，佢话人人都入咗去啦，佢话点解你唔单唔入啊？你仲跪喺树咁样，冧冧沉沉，你做乜事啊？咁啊，当时呢个茅孔师傅讲啦，佢话启奏皇上啊，佢话因为呢个门槛下边。是有金刚经啊，咁啊，既然有金刚经系无上法宝，佢话我又点可以担住一担嘢啊？咁啊，大踏脚咁啊，骑住而过咧？佢话我当然就唔可以啦，或者表示法宝啊。咁啊，呢个神宗皇帝知道佢所答咧系啱啊，亦等于话知道佢系有神通啊，知得到佢咧系知得下边有金刚经。咪尊重法宝，所以佢就唔骑啦。但系再考验啊佢一下咧，睇下佢系咪真系有神通知得。咁当时皇帝就讲啊：，嗰啲既然你知道金刚经喺啲门槛下边，你唔敢骑，我尊重法宝嘅。佢话点解你唔打关斗入咧？佢话你能够倒身打关斗而入都可以啊，咁啊就唔怕骑住咗个头响地上啦，脚响天啦，咁啊就唔怕骑住啦嘛。所以呢这个茅孔师傅啊，他一听这个皇帝这样讲法，他因此呢他两只手啊这样扔住个地下，这样等着个头呢就响地啊，这样脚就朝天了，这样打个关斗那个，这样入咗去了，等着个头揽过啫，头是最高的嘛，用最高的头来到揽过这个最高的法宝啊，等于话只脚就冇骑啦，啊咁啊！当时呢个神宗皇帝一睇啊，佢就好尊敬啦，呢位茅孔师傅咯，要问呢个先至系高僧啊，咁啊特别请佢嘅内廷款待，咁啊食完之后咧，咁啊神宗皇帝就单独同佢讲噶咯，佢话师傅啊，佢话我请到你嚟为皇太后做法事啊。咁啊，当然就要建一个坛场啦。咁啊，在呢个皇帝嘅心意啦。咁啊，皇家里边做佛事，咁啊，梗系隆而重之啦。呢个坛场啊，咁啊有咁庄严啊，就要布置咁庄严咯。所以佢就请问呢个茅孔师傅啊。咁啊，你讲呢个茅孔师傅点样答佢咧？佢话皇上啊，咁啊好简单嘅啫。佢话嗱，我哋今日到，总要休息一晚啦。他说明日午间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坛了，至于说怎样建设布置庄严这个坛场啊，那么也都呢很简单，他说你只要跟我准备啊，那么一个翻台这个扁扁地的整个尺量两尺高的嘛，他说一对香烛与共啊是一席的供果几样得的了，佢话咁样咧，就准可以够啊，系超度呢个皇太后啊所用嘅物品啦。咁啊，当时呢个皇帝一听啊，佢又觉得唔系几对嘅。咁啊，以我哋皇家嘅身份嘅力量啊，点可以咁简单啊？一个翻台，一对蜡烛，咁啊几样嘅供果啊，简唔简单啲啊？我哋普通人都唔止咁简单啦，何况皇家里边嘅做法事？咁佢又得觉得啦，好似呢一位师傅啊，都好似唔够道行啊，好似咧唔够咧吓大德啊。咁啊，嗰晚咧，佢又要咧考验下呢一位茅孔师傅咯。咁啊，既然系第二朝午间至开坛，咁啊，今晚总要休息啦。咁佢就派到啦好多嗰啲宫娥彩女啊，咁啊服侍佢。咁啊，同佢冲凉，同佢换衣服啊！咁啊，当然我哋呢位茅孔师傅咧，所谓啊动也不动啦、 所謂清清靜靜啊。咁啊，嗰啲宮女啦，到半夜啦，咁就佢禀報呢個皇帝啊，將呢個情形咧，咁啊同呢個神宗皇帝講，咁啊神宗皇帝到嗰個時候，先至真正了解到所請到嘅咧係一位大德高僧啊。咁啊，因此依佢個教導，就係簡簡單單買張台仔同一對蠟燭，咁啊幾樣咧普通嘅供果，而換一個翻台，咁啊算數啦。咁啊第二招啦，五更天，我哋呢一位龍富國師啊，即係呢個茅棚師傅咧，領導全體入京城嘅出家人，咁啊就登壇説法啦。咁佢首先咧就去到呢個台嘅前面，即係話供養啊，即係供奉到有皇太后呢個牌位嗰張台嘅面前。咁佢打個一，咁就問個信啦。咁個手揸住呢個翻台，佢就講啊：，佢皇太后啊，佢話我本不來，佢話你偏要愛啊。佢其實我人有心嚟，佢不過你托夢俾皇帝啦，你要揾福建漳州個高僧啊，即使係我啦。咁你偏偏要愛要我來，佢話現在我幫你講經說法，好簡單。佢話一念無生就超升天界啊！佢話只要你能夠聽到呢個佛法，就話一念之間咧，你唔好生起呢個執着啊！佢能夠一念之間咧放下萬緣，佢話你呢個一念放得下萬緣，你就即時可以超升天界啊！咁我说完之后咧，咁四句话即系啊，佢话我本不来，你偏要爱啊，一念无生就超升天界。佢讲完四句话之后咧，佢礼转头，佢话恭喜皇帝啊，佢话皇太后咧已经超升解脱升天上享福啦。呢个皇帝一谂，咁简单咁快水，系咪真有其事啊？虽然佢好尊敬啊呢位龙富国师茅棚师傅啊，但睇佢呢个作风咧咁简单嘅，真系功夫得唔得噶？咁简单，咁佢正在怀疑嘅时候啊，咁啊呢个皇太后呢个宫殿所住嗰个房间咧，咁啊大声就叫起嚟啦！佢话皇帝啊，佢话你快啲快啲多谢啊，叩头啊！你有位圣僧啊，佢所讲嘅冇错，佢话我偏不来，你偏要爱啊！真系一念无生，超升天界啊！我听佢话，一念无生，所谓放下，当年未死前啊，所谓响皇宫嗰啲享受个豪华。佢话我真系现在唔敢回忆啊！所谓人世间都系如幻如花。佢话我真系慢而放下，果然升天啊！佢话你快啲啦！佢多谢呢个高僧啊，多谢呢个大德要叩头。咁啊，皇帝到呢个时候听见啦，内廷个房间个皇太后咁样讲啦，佢就冇法子唔相信啦，所以即刻叩头，咁啊顶礼圣僧啦，咁啊然后咧就请呢有位高僧大德啦，咁啊真系种种嘅供养啦。咁啊当时呢个茅棚师傅咧，咁啊佢睇下皇帝着嗰啲衫咧，花里花碌啊，佢就最注意。皇帝穿那條褲啊，有龍的，又是金黃色的，那他就很注意地望啊。那這個皇帝這個望都兩望都不是挺好意思的，他說師傅啊，他說你望什麼啊？他說我看見你穿那條褲挺得意啊。那皇帝說行啊，如果你喜歡我送給你嘛，那就因此就送了給他啊，後來封他這個法號就是叫做龍富國師啊。咁啊，龙富国师个名字就咁嚟。嗱，咁呢个故事就好长，亦都系讲嚟讲去啦。佢有神通，佢开悟，而佢亦都尊敬啊呢一部《金刚经》。佢从呢个皇太后所讲嘅所谓一念无生就超升天界啊，一念无生啊，所谓不住一切法，所谓呢个烦恼就自然降伏啊。烦恼降伏，所谓呢个生死亦都自然 是可以了啊，无论这个门槛底下的是金刚经，而为这个皇太后所讲的亦是这个金刚经里面的理论啊。那么可见我们一个人真正学佛者能够受持持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谓一念不生，一念无所住着啊，我们这个烦恼就自然得以降伏。那亦都说明我们人世间几十年是幻幻化化，不要那么执着啊，不要那么认真啊，什么事都好啦，那过了去就算了，不好啦，那么寻根问底啊，千万不好的穷追猛打，千万每一件事情就不好啦，好像赶狗入穷巷那样啊。如果你赶一只狗入穷巷啦，你想追佢打佢杀佢嘛，你赶咗个冇地方走啦，佢亦只有拧转头咬你一啖啦，搏下咯，对自己冇乜好处啊。所以我哋人世间每一件事事物物都系生生灭灭啦，从盘古开天地，直至今日中国有五千几年嘅历史啊，你话市面上有边一个人能够有五千几年直至今日而不死呢？咁啊，当年个秦始皇所谓灭六国啊，而归为呢个秦始皇，咁为着个子孙世世代代做皇帝啊，咁啊佢建呢个万里长城，咁嚟到抵抗呢个关外嗰啲匈奴，希望自己呢个地位长久啊，但系结果咧？他传到第二代啊，即是仔的一代就亡国啦。万里长城也只不过咧供给人哋啊一种凭吊参观，而他呢个皇帝呢个家族咧冇晒啦。咁啊，因此啊，我哋读下呢个历史，亦读下此一部金刚经啊，我哋了解到人世间啦系如幻系如化。我哋尽量咧，慢完要放下，凡事睇都可以啲，唔好咁执着。咁啊，你个福寿都会增延。咁啊，所谓长命金刚咧，就系咁嘅意思啦。你依照呢个金刚经啊，所谓不住相而行布施，度众生而不度众生相啊。咁你真系睇都可以放得下，你有乜办法啊？唔长命啊？咁有乜办法咧？唔增福增寿咧？嗱，我哋丛林里边，咁啊有所谓供上堂斋啊，嗱咁啊供斋结缘，都系差唔多我哋都学佛嘅弟子啦，咁啊所应当有嘅，系人都识得嘅。嗱，咁啊供斋咧都有浅心嘅，都有级数嘅。嗱，咁啊通常就供豆腐斋，即系等于话咧我冇乜嘢钱嘅。咁我就好中意同出家人结缘啦。咁我想供堂斋，咁供得好嘅我又供唔起啊。咁豆腐总卖得起块青菜豆腐，咁啊只系供一堂青菜豆腐斋，冬菇就冇食啦。不过咧青菜之中咧平时有啦，今日加多少豆腐落去，咁啊希望大家都结下缘。嗱，咁啊进一步咧就系佢哋如意斋啊。咁啊，即系食起嚟咧比较合心意啲啦。咁啊，有冬菇，有云耳，有腐竹，有粉丝，咁啊青菜就梗系有啦。咁啊，当然亦有豆腐。咁啊，当然亦都比豆腐斋咧就好咗好多咯。咁啊，最高级嘅就系佢就供上堂斋啊。上堂斋咧都话明啊，上堂啦嘛，固然系顾名思义高级。咁亦都顧名思義，供呢種上堂齋嘅人咧，要呢個主持人啊，到時間中午啦，未食飯前，就要上呢個法堂啊，咁啊為呢個供上堂齋嘅施主咧，咁啊要説法嘅。嗱，咁啊下個月咧九月初六，咁啊香港佛教增強會咧，喺呢個荃灣咧老圍村。咁啊，西方寺咧，咁啊建呢个水陆道场，咁啊其中亦都有咧欢迎人家哋咧供上堂斋噶。嗱，咁啊上堂斋嘅规矩就系时间到啦，咁啊先咧由呢个斋主，即系供斋嗰个人啊，去呢个方丈庙请呢个大和尚出嚟， 去到个法堂嗰处咧，咁啊登呢个法座呢要说法嘅。咁啊，在未说法之前，咁啊大众咧都响呢个法堂嗰处集合啦。咁啊，呢个韦罗师傅啊，就一定要念两句。咁啊，边两句话咧就叫做法言龙象中啊。个当官第一言就是头嗰两句，即等于话咧，今日呢个斋主啊，就唔单咧供呢个上堂差，当然啲菜比较靓啲啦，咁啊唔单系有青菜豆腐、冬菇、云耳、腐竹都有啦，粉丝都齐啦，咁啊可能仲有咧斋以外啊，或者特别炸几件好啲嘅啊，或者另外加啲其他嘅菜咧，咁啊总之系特别好啲啦。咁啊，斋主除咗发心供养各位食斋之外啊，咁啊亦都咧发咗个菩萨心啊，以发供养啊，所以请大和尚或者首座和尚或者呢个大庙里边个法师，咁啊今日上堂系为各位说法啊，咁啊以法咧来到请大家咧饱餐发味，嗱咁啊大家咧既然又咁啊因而参加啦。唔好打妄想啊！告物当官第一义啊，你要观察大和尚或者法师首座和尚啊所讲呢个中道第一义谛嘅道理，咁啊用呢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啦嚟到供养大众师傅，嗱咁啊大众师傅都系龙象辈啦，啊有大力量。有呢个主持佛法嘅责任，所以各位呢亦都要呢当官第一义啊！希望直指大和尚一说，大家能够开悟啊！咁啊，佢就发现龙象中当官第一义，咁啊唱完两句之后啦，咁啊大和尚就说法啦，咁啊讲讲可能讲五分，就可能就十分啦，可能一两分。咁要睇个大和尚咧，咁啊当时嘅心情，以及佢当时所准备嘅资料有几多，咁啊总之由头讲到尾就讲完为止啦。咁啊呢个韦罗师傅咧就跟住又唱两句，即一共四句嘅，头嗰两句叫做法言龙象中当官第一义，咁啊大和尚说法，咁啊说完之后啦，未落座之前，咁啊韦罗师傅咧就继续最后嗰两句。我话帝官系法王法啦，法王法如是啊，即系咧大和尚讲完，我哋要好地咧审慎个帝官一下，法王即系佛啦，法咧就系佛法，就系法王之佛啊，所说呢个教法系乜嘢？实在无法可说啊！我话法王之法啊，即系佛法啦，亦不过系如是而已。即是等于话咧，举手投足一言一语啊，无论音声事物，真啊法法都系真如，法法都系本性啊，就系与呢个金刚波耶呢个真空妙理咧系相应。咁啊，亦即是话希望咧，咁啊大家咧了解啊呢个金刚波耶无住降伏其心嗰种嘅真空妙理，嗱咁啊说完呢两句之话，咁啊大和尚就落座啦，咁啊跟住就上供，上完供食斋啦，我食完斋咧，咁啊呢个上堂斋咧算系功德圆满啦，咁啊佢就供上堂斋，好多人咧唔明白乜嘢叫做供上堂斋，当然佢系最高级噶啦，钱啊当然系多啲啦，呢个就肯定噶啦，因为佢用啲材料用得好啦嘛，咁当然钱咧系最贵嘅。咁啊，级数咧亦系最高嘅，而主要就系请大和尚上堂说法啦，即系话唔单以财布施啊，咁啊亦都以法布施，嗱，但系财法意思等无差别啦，财就系身外物，嗱法咧就系能够令我哋自心清净啊，所以我今日做个斋主，唔单系以财布施同大家结缘啦，亦都请和尚说法，希望在座嘅大众咧。人人都妙契自心啊，心心了达呢个真空波耶无上之子，所以度众生之时系无众生可度啊，发菩提心之时系无法可发啊， 断烦恼是没有烦恼可断，成佛道是无佛道可成，因为一一法都是自性清净，一一法都是实相的本体，本体直灭，必是有能道所道，必是有能断所断，必是有能得所得呢？咁如是了解啊，先至系真真正正名副其实，系了解呢个金刚波耶无上真空嘅妙理。佛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佢有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佛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於燃燈佛所就無有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二是如是如是啊，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此一段經文呢，在呢個天親菩薩論中啊，就是斷第十二種，佛無因何得有果而，即係成相文啊。既然話實實在在無有一法。名为的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咁就恐逢有人加条怀疑啊！嗱，我哋通常讲修行人所谓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就名为成菩提之因啦。嗱，咁既然无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亦无众生可度，亦无佛法可求啊！咁既然冇菩提心可化啦，咁就冇咗呢个因心咯。咁因中个菩提心都无法可化啦，我哋又点样啊得到成就啊？有呢个菩提佛果之法呢？所以佢就无因啊，冇呢个发菩提心之因，咁点得到发呢个无上佛果菩提个果报啊？咁啊，佛呢为断呢一个疑问，所以就同须菩提讲啦。佢话须菩提，佢话于意云何？即系在你呢个心意啊，咁啊，你认为系点啊？佢话如来于燃灯佛所嘅有佛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即系佛啊，当年发心于燃灯佛所，咁啊，究竟啊，直至今日。佢有冇一种法佢得到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佛果咧？还是啊系冇有一法系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佛果咧？嗱，咁啊佛咧就问须菩提，咁啊睇下须菩提尊者啊，究竟啊点样答科所得所证嘅悟到嘅，究竟系乜嘢个境界？嗱，咁如果知得。教主释迦牟尼佛往昔于燃灯佛所，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嘅。我哋以此例之呢，现在所有发菩提心者，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咁啊亦都冇有法啦，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话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始终的问题呢，是与其所问燃灯佛之事呢，这个说话现时文字呢就很相似，但是意思呢就完全不同。前文所问的他说依法有所得否，就是呢属于知于法，这个法字属于他心外之意。始终问呢就是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始终个法字咧，属于自己，系呢个内心个障碍啊！嗱，否之一字咧就系个问词，就系正要咧显示系实无有法啊，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话佛也世尊啊，佛也即系否定咁解，世尊咧即系称呼佛，即系佛啊，系唔可以啊，那系无法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此就属于咧，须菩提尊者咧，系情上自己呢个见解咧，咁啊，请佛咧为佢做个证明。咁啊，若答复就系话实无有法啊，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咁先至说咗佢佛也世尊啦。 是無法的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他所領悟的所了解的呢，果然是獨具隻眼所謂妙契佛心，所以應先直達一句好爽快不雅世尊，正是機歡相求，亦是問個地方是分明，而所答的亦都是很親切啊，所以始終佛雅世尊這個佛字呢，正是當機衰菩提尊者言中裡面的影響，是不可不明啊，因為尊者的意思就是說發菩提心乃是初心啊，初初發菩提心是屬於因為屬於因中所發的菩提心，嗱，我哋日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果，屬於後心啊，後來所得啊，係屬於呢個果位。嗱，初發心並冇有一法認為佢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啊，我哋日後呢個後心所成，當然亦都冇有一法認為佢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佛果。咁啊，以前嚟到解後啊，將後嚟到經持。所以決定一句啦，你話佛也世尊啊，即係話初心，既然無一法，你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後心呢，亦都應該啦，冇有一法，認為佢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啦才對。咁啊，如我解佛所說義，係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一句經文呢，就衰菩提尊者呢個轉身嘅説話。可見他為人靈活，即是說如果論法現今成道，就是由得菩提果而來，似乎亦都不可以說他沒有佛的現象，真正得到菩提佛果而成佛道嘛，那麼似得呢不可以說他沒有，但是如果如我衰菩提尊者所了解佛所說的上文，那麼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那種道理來講，既然是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那麼又似乎是沒有一法是得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果的，那麼總言之衰菩提尊者呢，他不肯硬作主張，就是意思就是說我衰菩提尊者所解雖然是如此了，了解到既然初發心之時是沒有一法明白的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然後來所得的亦都沒有一法明白的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佛果，我衰菩提所了解的呢就是這樣，但是不知道佛呢認為我所說對不對，那就因此向下佛啊就來個印證了，佛意是如是的如是啊，只是印證衰菩提尊者所解不錯，就是如你所解，所謂因中既然沒有一法明白的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果上亦都沒有一法明白的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果，那麼你這樣所解呢是對啊，那麼你所解是如是是對啊，他说我佛所了解的所印证你的那也都是如是啊，那他们如是是如是，因为尊者上文啊文到说我实无有一法，其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该也都了解到实无有一法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果啊，所谓始终是如是，因果的如是啊，毫厘不错。所谓初发心和究竟成佛果之心呢，都无有分别啊。所谓无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然亦都冇有一法呢，明白佢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咁啊，佢就如是系如是。嗱，咁啊向下佛咧就恐慌啊。衰菩提尊者所讲的说话呢仍然属于两可啊，所以佛呢再叫他的名字跟他讲衰菩提，实无有法 原来得安乐多了三秒三菩提啊，始终实无有法，这个实无两个字呢，就是以须菩提尊者所发的无有法得安乐多了三秒三菩提的无有两个字相教啊，那就可见佛呢所谓脚板点地意绝思量，当机立断啊，实实在在无有一法，明白他就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此个实无有法呢一句啊，与呢个实无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系好相照相应啊。如果假使有小法可得，就唔能够与呢个诸法如如不动啊。嗰種道理咧嚟到相應啦，所以呢個實無呢個實字嗰一個字咧，所謂千金都不換啊，係一句決定之詞。即使呢個高山可以移動啦，呢、這個實無有法呢、這個實字咧，實實在在啦，唔可以更改。即係話實實在在啦，冇一法，認為嘅就法安樂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冇有一法啊，明白佢就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个佛果啊，咁算法心以共得果咧，都系无法可得啊。而法心系发于自性，所得个菩提佛果咧，亦系得于自性啊。佢话须菩提，佢若有法，原来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佢燃灯佛执不与我受记。他如来石当得作佛的就好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安乐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以如来石当得作佛好释迦牟尼。这段经文在未曾解释重要的意思之前，我们首先就解释一下什么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一般人都知道，信佛的人应该了解，就是我们的教主，亦都是佛教的创办人，是佛教的始祖，就叫做释迦牟尼。那么释迦就是个姓，所以我们家很多的出家人呢，他们释乜乜，是我一个例外，就不用这个释字，大体上呢都有个释字的，释常兴啊，释乜乜啊，咁佢有个释字咧，咁就系姓啊，即系都系出家人咧，凡系出家都系以释为姓啊，所以印度话佢就释迦，嗱咁啊中国话就叫做能人啊，印度话嗰度无尼啊，中国话就叫做直灭，译名叫做直默啊，就系佢个名嚟嘅，嗱咁啊释迦。中国话佢就能人系个姓啊，系咩意思呢？其实一种慈悲嘅德性啊，就系话能以呢个仁慈之心，以呢个博爱嘅心念啊，嚟到普照天下，化度众生。咁啊，即时我哋《金刚经》上文所谓啊，菩萨发心度众生啊，咁啊，众生有几多种呢？咁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佢话我度咁多类个众生咧，都令佢进入呢个无余涅槃而灭道之日。咁啊，亦即是我哋地藏菩萨讲与众生道尽，我哋方正菩提。如果地狱未空啊，我就誓意不成佛。咁啊，以如是呢个仁爱嘅德性啊，所谓冤亲平等而化道之。嗱，咁啊，亦如同我哋孔老夫子教学啊，当年啊，佢话有教就无类，我哋只有教导以呢个仁义礼智信做人个道理啦，化道啲国民。但系呢，唔分佢个种类，你大富亦好，大贫亦好。你是健康也好，弱者也好，男也好，女也好，他无所谓，老年都无所谓，你只要肯学，那么孔老夫子也都教，那么他们有教就无虑，而我们菩萨行菩萨道之时，亦复如是，能够以这个仁爱之心，以这个慈悲之念化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就能人。 系佢个姓啊，亦等于话今时今日个出家佛弟子，叫做释乜乜释乜乜名啊，咁啊亦即是以呢个释字行头，以佢呢个名咧就在后啦。你既然有讲个名，你了解你系咁姓，你个姓就姓乜姓释家，咁啊就可以话得咧系以呢个慈悲咧度众生啊。为我哋出家者应有嘅责任，咁啊佢哋识乜乜，有名，亦都有佢哋姓啊，就以呢个仁爱咧嗰种嘅德性咧，系为呢个出家者之姓，咁啊佢就能人，咁啊无利就叫做寂寞啊，就系话寂然安住于呢个无为法中，即是上文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佢即使行布施之时，佢无所住着啊！嗱，咁既然佢行布施，以众生结缘或者度众生啊，用尽种种嘅慈悲嘅心度众生，但我就不见有众生可度。咁啊，呢种咧系寂然默默啊，而住于呢个无为法之中，所以就名为佢嘅寂灭，就系佢呢个名嚟嘅。咁菩萨度众生总系离唔开呢个慈悲，如果呢个智慧能忍，咪即系慈悲啦。佢能够直立安住于呢个无为法中啊，所谓度众生时不见有众生可度之相啊，行布施结缘之时不见有呢个布施之法可得，能够作如是嘅见解啊。这个就属于他的智慧，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观照智慧。那么行菩萨道者既有慈悲度众生，那就化他，那么亦有智慧观诸法本虚空而不执着，那么即是上求，那么既有慈悲的下化，亦有智慧上求，那么悲智相运，那么上求下化一如所谓义德圆满啊，咁先至符合佢哋释迦牟尼所谓能人直列嘅道理。嗱，咁啊，其次先系解释呢个受记两个字。嗱，咁啊，受记呢，咪即系等于话某一个学生啊，或者某一个门徒，或者某一个学者，咁啊，佢所作所为啊，如果系好嘅。咁啊，佢呢个长辈啊，佢呢个老师，咁啊先咧为佢讲几句话吓，某某人啊，你真系好，你系得嘅，咁啊日后咧你一定成功，日后咧你一定系出人头地啊，日后你一定咧能够统领一方啦，去化度众生。嗱，咁啊呢种咧就叫做受善记啊，即系知道佢咧系可造之才，知道佢将来咧。是为龙就为将啊，能够出类拔萃，所谓青出于蓝，所以先呢就为他受记，咁啊安慰，咁啊亦都系鼓励啦。嗱，咁啊如果有某一个人，我哋简单讲句啊，咪除咗好事啊，都坏事做尽啦。咁啊呢个人呢，将来肯定系堕落噶啦，肯定系冇人格噶啦。咁啊，我哋咧亦都可以讲一下，乜你咁差噶？喂，你都要顾住收尾两年啦，唔好做咁多啦，嗰啲啦，所谓丧心病狂啊，唔合正常嘅事喎。咁呢种话咧，我哋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嗱，咁啊，如果我哋真正能够对某一个人，佢所谓无恶不作啊，除咗好事，都坏事都做尽啦，咁我哋同佢讲呢两句话咧。亦都唔会错啊！咁啊，等于为佢受记啦。你将来一定系会堕落噶。咁所以受记咧，就系有善，咁啊，亦都咧系有恶。嗱，咁啊，恶就会堕落啊，好似个深渊。嗱，我哋做善就系上天堂，就系上佛国啊，好似一架747个飞机咧，咁啊，一股勇气咧。离开个地下，咁啊跑到飞到啊，所谓40000尺嘅高空，咁啊上升啦。嗱，咁啊我哋一个上升，一个就下堕，咁啊我哋选择，我哋而家做人介乎两者之间啊，我哋原则啊，你中意上升， 就是说中牙座呢，那么中意好像一只747的弹飞机，那么鼓起勇气飞到40000尺的高空，就抑或中意好像水银倒地是无孔不入的下座呢，那就决定于我们这个一念心啊。我们一念心如果做事，那你如是的善因呢，那么将来就招到如是的善果，这个肯定的。那如果我们一念心呢，所谓奸淫邪道偷呃拐骗无恶不作啊，日后就肯定呢就会堕落啊。所谓天堂地狱善知与恶，都是我们一念心。那么在这个芸芸众生之中，当然是作恶者多而为善者少啦。嗱，我哋今日系有咁嘅因缘，咁啊听一本《金刚经》，或者日后我哋咧发心受持读诵此个《金刚经》啊，咁啊了解到所谓经中里边所讲，我哋不见有法可得啊。嗱，咁啊亦都修一切善法之时，啲尚且唔好执着啦。我哋当然就唔会做呢个恶法啦，当然咧就唔会做呢个唔正常啊、唔合理嗰种嘅坏事。咁啊，以呢个金刚波耶啊，无住一法嚟到破障我哋呢个造恶之心啊，使到我哋呢个人家好似飞机咁样响地下一股勇气上升啊！咁啊，千万就唔好嘅做出，好似水银倒地无孔不入咁下堕。咁啊，亦都说明啦，我哋为咩事我学法，为咩事我修行，为咩事我拜佛诵经，就系希望藉着啊佛所讲啦呢个理论嚟到洗净我哋自己呢个心田，嚟到破尽啦我哋自身嘅业障个烦恼，而使我哋呢个人格咧系上升。所以受记就是有事是亦都是有恶，以其作恶是为臭晚年，当然我们转过一个念头就要为善，所谓流芳百世。所以善之与恶就是不离我们当前一念，我们怎样可以保持我们当前一念，所谓这个向善不要向恶呢，我哋亦只有向住呢个佛法里边咧去研究。嗱，咁啊研究佛法，当然就唔系咁容易啊。好似我哋中国人读古文，咁啊读四书、读五经啊，咁啊如果冇嗰啲老师好啲帮我哋解释一下咧，我哋就咁即使啊识得嗰啲字，你冇读错啦，也只不过读下。咁啊经里边、书里边所讲啲乜嘢道理咧？当然是不可以透彻了解的，也只要由这个老师好地为我们解释，我们才能领悟。佛经亦复如是，很多那些经文那些正文呢都是那些文言文，即使通俗一点，但里面都包含很多的无上的甚深妙理。我们只有呢好地的研究啊，亲近那些善知识，好地的听下。但亦只有显浅的地方，所谓三皈、五戒、十善。三皈依就是为每一个佛弟子初初入门所应该要受的，我们跟着就是受这个五戒，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进一步所谓八关斋戒、十善戒，我们保持我们这个人生，保持我们这个人格，以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或者十善法、八关斋戒的善法，来维系我们这个自心的正常，不要呢做那些不正常的事，然后呢才保存这个人生，不要堕落，进一步呢才对于经中所行这个甚深的道理呢作一步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透彻，所谓从浅入深， 咁啊慢慢咧佢研究，咁啊最後咧最好就能夠啊了達，亦都咧透徹能夠悟得啊，咁啊金剛波耶啊裏邊所講，不住相布施，不住相而度眾生啊，所謂身心而無所住，但係無所住中而有生其心作一切善法，咁啊與呢個金剛無住相呢種理論咧相應啊，咁我哋就可以消滅障，就可以斷煩惱，就可以得證呢個無上菩提佛果啦。咁我哋此處時間係已到，咁啊向下文祥，付於咧下星期六。